吃了吗您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早上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大雪节气，气温很低，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受持续补充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降温明显，并有四到五级偏北风，阵风在七级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请大家要注意防风防寒。另外，本市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3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回龙观到建祥桥，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还有华义桥到二号航站楼，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井桥，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以上这些高速呢都是进京方向，进京方向都是车多的路段。另外呢，城区是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广安门桥北向南，西四环四海桥到岳各庄桥北向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以上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早高峰时段的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在今天早上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点什么样的话题呢？啊，这也是跟前几天我们当然说到了这个收发快递的时候所引发的一些这个讨论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各位，你们的这个快递名字，收快递的名字分别是什么？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 不一定是本名， 很多人其实 而且还千万不要是本名 哦， 你最好不要是本名，因为现在就像我们那天互动过程当中，还有一位听众吐槽她老公嘛，屡教不改，就是老是不撕这个快递单子，就是快递盒扔的时候老是不撕这个快递单子啊，有好多信息，然后你扔下去以后，有可能别有用心的人就给捡到了，然后就利用这些信息。当然，那这个所以呢，很多人都会给自己收快递的时候啊，起一个这个不一样的名字。但是呢，也有因为起这个不一样的名字的时候呢，产生了 误会， 哎，这就闹出好多笑话啊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说你收快递的这个快递名字 对 是什么？ 要是还没起呢，赶紧趁机起一个吧。 哎，也是， 是吧？ 对对对对。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很有必要， 是 啊，是不是？你这隐私得保护啊。 哎，因为有的人是这样啊，有的人是这样说，哎呀，嗨，我们的隐私早没了，这信息早就知道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有的人就专门到你小区底下垃圾桶里去翻，他翻到了，哦，你哪户哪门哪户，你叫什么名字，就他可能会更加准确的知道你的消息。 我的天， 他跟那些比如说只买了你信息打电话给你做广告的那人还不一样， 就是一层级。 对，所以大家还真是要注意这个收发快递的安全啊。 太讨厌了。 对，所以大家呢这个也是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说你的快递名字，包括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当然很多朋友呢现在早早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分享，是关于今天的节气的， 对 吧？ 对对对， 今天是大雪节气。 哇 啊，不知不觉 是这个节气啊， 啊，已经 下， 已经来到大雪了吗？ 是啊。 啊， 大雪在吃东西上都有注意的地方。 哦， 我还看一个大夫发了。 哦，嚯，这个 上班没打开。但我还看了一更重要的消息。 哦，您说啊， 好像已经公布了明年放假的这个通知，就整体明年所有假期的安排。 好， 都公布了。 那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这个详细的来说一说。 嗯。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首先来看颐和园东宫门外的公交场站已经完成迁移。另外呢，还有有医院内部车位全都是对就诊患者开放了。 哦，就那个有医院， 对，有医院。 哦，哎，是中日友好，不是 啊？不是，不是 啊，有 医 院，对的，有医院， 西边有。 嗯，还有这个拒收人民币现金、炒作无现金将会受到查处。 嗯。另外我们就要说到今天是大雪节气，养生保健您得注意七宜，就七个最适合。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日前颐和园东宫门外的公交场站已经完成了迁移，场站始发的5条公交线路全部进行了调整。目前颐和园东宫门公交场站在中间新开辟出一条南北方向的公交专用通道，下一阶段呢，这个公交车线路准备完全撤出东宫门外广场，最终将东宫门外广场以及向东延伸的同庆街开辟为步行街。颐和园东宫门公交场站所在位置原来是这个颐和园宫门外这个建筑群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那公交场站迁移有助于恢复东宫门外历史规制，恢复颐和园的完整性啊。 再来说一下，近日随着轨道新机场线跨京沪铁路转体工程成功实施，新机场线已经全面展开铺轨工作，在6个铺轨基地展开工作，并计划于2019年的9月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同步开通试运营。轨道交通新机场线1期工程全长41.36公里，途经丰台、大兴2区，自北向南依次设有草桥站、四个庄站和新机场北航站楼站，并且在草桥 站呢与已经运营的10号线以及在建的19号线实现换乘。 再来关注一下，为了缓解友谊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友谊医院内部车位全部对就诊患者开放。同时呢，医院周边东京路、西京路完成拓宽改造。最近呢，医院门口的通行状况好了很多，车辆长时间排队的情况不见了啊。友谊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过去医院内部的车位被员工和家属停放之后呢，只剩下100余个车位给就诊患者，停车资源严重不足。为了解决停车难，医院结合新建门诊楼、地下车库的启用，与周边天桥演艺区等单位协调，利用白天停车资源闲置特点，租赁了近400个停车位。医院的员工将车停到租赁的车位当中，医院内急诊部和门诊部400多个车位全部向就诊患者开放。那西城交通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东京路、西京路道路拓宽改造工程由政府投资430万元，改造后呢，车辆通行率提高80%，医院周边通行时间比过去至少缩短20分钟啊！哇， 比较贴心了哈。 嗯嗯。 另外近年来呢，国内出现了一些拒收人民币现金、炒作所谓无现金概念的行为，这损害了国家货币的法定地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长远看呢，还会危及金融安全。针对这一情况，央行自今年7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拒收人民币现金整治，全国共处理拒收现金行为602起，经约谈、政策宣传和批评教育，558起已经都是整改到位了，44起正在处理当中，整治的这个焦点集中在政务和公共服务、水电煤缴费、新零售、交通类、餐饮业、景区等人口密集和涉外场所。 对 啊，水电煤缴费还不允许收现金 不是，就是有的地方有的人他会老是觉得哎呀，手机支付我不要现金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要， 就有人想偷懒啊。 对，你要注意啊，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因为你歧视，你不能歧视人民币啊，懂吗？ 就是什么呀？ 对，你可以说啊，我可以手机支付，但是人家给你钱，你是必须得收的啊，听懂了吗？啊，哎，我觉得以后就是这样，如果他给他钱，他不收，那我就不给了，行不行？ 那他也不给你， 哎， 你们俩就在这僵住了， 哎， 但你就报警啊， 嗯，对 吧？ 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报警的，举报的啊， 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 嗯，啊，还是我念。啊，来，本市日前出台关于推动北京老字号传承发展的意见，提出5年内呢，认定100名北京老字号工匠。哦，这个棒。经营规模超过10亿元的老字号企业达到20家以上，还将多方面加强老字号保护，包括新申请设立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未经授权不可使用与经认定的老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名称等等。哦，这个值得关注。比如人家叫王麻子捡的， 嗯 啊， 这个肯定啊， 蒙氏的啊， 叫 张 王麻子子， 嗯，也多 小王麻子，对吧？ 这听 老王麻子， 哎，就好， 这听着像骂人， 对， 哎， 快打起来了。 对，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今天12:26将会迎来大雪节气。 哦，就这还没到呢， 还没到呢啊！ 哦， 大雪的到来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 嗯， 这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节气，雾凇挂满枝，片片雪花飘的美景，让人期待啊！我们也期待这样的美景，但是就是这个天儿太冷了。 但是说青岛已经下雪了 啊，青岛下雪了 是吧？ 对， 嗯， 所以我跟你说，这今天啊，所有的人都已经感觉哇， 出门现在我们要求一定要戴口罩，因为脸确实容易冻开了。 哦。 北风呼号，你知道吗？ 嗯， 我们来说大雪吧。大雪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 哎， 也是冬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公历的12月7号或者8号，太阳运行到黄经255度的时候，就是大雪了。 嗯， 这个节气的意思是天气更冷啊，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节气时更大。小雪封山，大雪封河，此后天气更寒，气温更低，我国北方开始出现大幅度降温的天气。天文和保健专家提醒说呀，你这个时节养生保健要注意7事宜， 哎， 适宜保暖， 适宜保持脚部清洁干燥。 哦， 袜子常换常洗。 嗯， 每天坚持睡前用温热水泡脚。 哦， 并且进行足底穴位的按摩。 嗯， 适宜多喝水，适宜调整心态，保持安静平和乐观豁达。 嗯， 适宜多活动，勤运动，加强身体锻炼，还得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嗯，最好饮食啊得温热，以养胃气，你就别吃寒冷的， 哎， 拿体温去暖和它，这你就亏大了。 城市灰白的晨雾，让一切变得模糊，一步步跨越了国度，用你的话怎么说我爱你。 一场开幕式的书，摇摆浪漫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还有一位 Emily 特别善意的提醒我们，因为他发过来一个这个消息，说是这个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递业的行规行政法规啊，就是说从5月1号开始，寄件人必须得实名制，也就是说从5月1号起收寄快递不能用假名了。他说哎，这个不是不能用假名吗？是这样，他叫收寄快递，也就是说我收你那个 对， 寄快递，你就 收件的人要 收件， 你的寄件人的这个 名字， 对吧？要核对。 哎，所以并不是说你收快递的时候不能用这个假名。 你比如说大帅寄一快递，说自己是王一，哎，我就把抓起来了。 对，我要寄快递的时候，我必须用真名，而且人家必须验我的身份证。但是我收快递，我比如说我收货人，我写的是什么呢？这个我可以是用自己的这个匿名了，对吧？ 啊，例子厉害了， 哎。 我是舍不得我的名字了， 嗯， 就把我老婆名字牺牲吧，全是她名字 哦，啊。 然后很多淘宝客服都认为我是姑娘啊， 哦， 然后还有撩我的， 好家伙， 我跟他说我就是一抠脚大汉， 哎，好， 天哪，这还发现了很多问题 啊，还真是啊，你确定不是用你媳妇儿的名字出来钓鱼的吗？啊， 哎呀。叫什么名字到底？ 嗯，好， 换一个，这老跟咱们抢话这歌啊， 来，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臂力千人说，我无所谓 啊， 我名字都用真名， 嗯， 我这人是吧，不怕，我其他的用马克笔直接一擦完了啊，他就是属于，那你说你这个是不是 给自己名字抹黑？ 就那对。 是不是我说的对？ 你再换支红马克笔，哈，那是拖出去啊！ 我是给自己拖出去。 说我名字第二个字啊，第一次从小到大没几个人读对的，哦， 他念生僻字， 念锦棉的都有，更有小哥不念第二个字，就念 两头， 就没几个念薄的。哦，他名字应该是里边有个薄，就是 薄的薄，就棉花的棉的右半边呗。 好家伙啊！再来看看 那个白金，你出来一下，白金。这儿图图说我这快递名厉害， 嗯， 我叫牛二， 哦， 来点整点儿，来一桌 牛二 哦，有这 单。好，再来看一下，还有 CC 说了啊，我的快递名呢叫芳芳，原来一直都是用自己的名字，后来发现个人信息泄露太可怕了， 可怕， 正打算换成网名，结果呢那天收到的快递上发货人写的是圆圆啊，我一想那好吧，我就叫芳芳了。嗯。 后来你们成了两，你们成了两口子啊， 成方圆呀、啊，你们俩。 他是准备把人家这个家店给收了，你知道吧？ 圆圆，刘橘子说：“我留个快递，你们叫刘思密达。” 哦， 哎，第一次收快递的时候，快递员站在我们办公室门口，用怪异的声音大声喊句：“ 嗯， 刘思密达快递啊！”办公室就我一姓刘的，我起身默默地走向快递员。 嗯， 大家看到我的身影后哄堂大笑，从此之后成我绰号了。 哎，所以真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 哦、 有的时候收网名的那个，就收货的这个。网名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笑话， 对， 还有比如说那个有人叫什么宝宝啊，就什么宝宝说亲爱的、啊、然后就叫这种 叫亲爱的呢， 哎，有叫这种什么，比如说方宝宝，然后所以快递员站门口，方宝宝，宝宝来接快递了、啊、 哎呦我的妈呀， 所以大家就想想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跟我们说一说您这个收快递名，收快递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哎、 然后呢比如说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后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对，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 本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二十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心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二十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心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看一下这个热点消息啊、嗯、 啊，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叫付费视频网站挖的那些坑吧。 哦，这是因为最近发布了2018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呢，内容付费在线视频行业的营收结构当中占比逐年提升，大家已经习惯了花钱买这个专享了。 嗯， 网络视频用户呢付费比例过半，并且保持快速增长，花钱买更优质的体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嗯， 然而视频网站海量大片随心看广告轻松跳的会员承诺只是听起来很美好。 嗯， 服务协议里暗藏的霸王条款频频留着后手，网友虽然是步步小心，但是躲不了那些坑。那可不，那服务协议老长了，看名打 听，几乎没有人会去详细的读一下、啊、但是那这里边都有哪些坑呢？比如说第一条坑，本来以为你花了会员是、花了会员的钱，你就不用看广告了，对不对 ？No， 他让你看的是专属广告， 给你专。 在视频网站动辄需要观看1分钟广告的前提下，很多人都会选择哎买个会员跳过那些广告。但是哎你会却发现，为了追剧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你看着看着会突然咚出来一些 对 只有会员能看到的广告，而且呢会员专属推荐需要手动去关闭这个广告啊。哎呦我天， 反正就能关，那个是连关都关不上。 对，就能关、嗯、你说 所以您就别再跟我们说不让会员看广告了、对吧，让会员看广告还更麻烦。 喂、 第二个坑是自动续费变成了卖身契了。 嗯， 上个月呢一位律师遇上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前段时间因为看着延禧攻略呀，他在爱奇艺上充了一次会员，没想到会员到期后系统每个月自动帮我续费充值。 好， 累的是满头大汗，也没找着怎么取消这自动续费。在同事的帮助下呢，这位这个才找到隐蔽的取消自动续费的按钮。这真的是在很深的一个地方、 哦、这惹着律师了、这是啊。 在这个微博上提问说，我就想问问你爱奇艺、你们是怎么从我银行卡里自动扣款的呢？ 哦、 因为我只给了你一次钱呀。 嗯， 不需要我输密码，不需要我确认同意，每个月钱就自动到你们账上了。 哎呦，这个说起来确实是啊， 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大家听好啊，记者体验就发现，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头部视频网站在开通会员服务时，首推套餐都是每月自动续费，不自动续费的单月会员则排在后面，大家得看好了。如果直接就扫了页面的二维码支付，就代表你同意这个连续包月服务协议。你点开这个协议内文就说了，用户授权网站在这个会员有效期即将过期的时候，从会员账号绑定的第三方支付账户、银行卡等余额中自动扣款，无需用户操作。 那你要取消这个续费，那基本上就跟捉迷藏一样找按钮了。 对，还有一些，还有第三个就是，你虽然买了会员，但是还如果你想要看某些大片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还得需要 VIP 中 P， 这是近几年的一个恶行，我 特别恶， 就我都花了钱了，他说这还要单独付费。 对啊 ，VIP 中 P 啊，然后呢再来付你要买这个影片，那你说你当时跟我说的那个会员的， 对， 反正就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哎呀，赚着翻，你要再付一次钱，他还找出辙来要你钱。 哎，所以啊，这个大家都 钱能不能赚在明处，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让人挺讨厌的。你看，大家其实本来越来越习惯于我付费购买这些服务了，但是由于你使用的这些糟烂的招吧，就弄得 让你都不能信任你。你还不如起个假名。 我还是上网当吧。嗯，好。你看，你就最后逼着大家去产生了这种想法，这就不好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 快递的 名字， 收件人的名字啊。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魔草说了，哎呀，我就用我自己的名字，反正就是一俗名，但是我每次下楼去传达室拿快递的时候，我老看见有个吴彦祖的快递，我估计这是网名，也有可能吴彦祖就住你家小区，赶紧下去蹲着找找吧。 他们家小区还有传达室啊。不是，我这儿有的是不好啦。 哦， 李院长说他这个快递名字叫芳芳。 哎呦，这不跟刚才那个一样吗？ 为什么呢？你听我说完，因为办公室里有两个人都叫圆圆，连理由都一样啊。 哦， 完了。 哦， 说还有个小乐子呢，以前有个同事叫孙静，孙悟空的孙，安静的静，卖家把名字写的非常潦草。快递小哥到门口就在喊，那个小小青年，小小青年在不在？ 小小青年，好家伙， 我们这儿有三个叫圆圆，两个叫芳芳的。 哦，好家伙， 厉害了。 哎，这个不错啊，大家这个 大家别叫了。 哎，还是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们的收件人的名字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好，还有温冰刚才直接来了一句点评，这简直是无耻。这应该说的是视频网站的这个情况啊。 慕寒说：“岗位早，我的快递收货人叫干姜水 哦， 我超级喜欢这个干姜水的饮料，所以就这么简单。你看，人家把爱放进去了。 哎，来，那个还有一位叫做我看看啊，有一位朋友叫老范，说我的快递签名就叫范大爷。哎，家里所有快递都是我名字，几乎所有上门的快递员问我的时候都这样。”敲开门，然后说：“范大爷是吧？啊，行，您签字吧。”他们为什么不连个艾特这个符号念出来？ 哦，他艾特也是他名字。 你看，我都没念。 对， 好家伙， 谁能知道你那花 A？ 而且你还老占便宜。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火起来。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易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7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一旧换新7折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呢国际金价开盘于1237.58美元后小幅震荡上行，晚间公布的美国11月 ADP 就业人数增加17.9万人，不及预期和前值，以及美股盘初下跌啊。那么国际金价最高上涨到1244.29美元，随后金价回落走低，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38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Hello， 各位，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让我们动起来。热热身啊！ 今天广播体操了。 哎，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说一说你的那个 收快递 的名字啊，都是写的是什么？然后又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啊？你看，我们有一位叫Joy国安的朋友，他说我有个小助理。哎呦，这是一位带助理的。 对， 这是一位啊，说我有个小助理，因为特别喜欢薛某谦，网名呢 都是网络通报的名字，薛某谦 、啊。然后呢，于是他这个网名写的就是薛某谦的女朋友。有一次这个快递员就喊了，就说：“哎，你好，那个你是薛某谦的女朋友吗？”他乐得屁颠屁颠的就下楼了。我是，我是，我是。 啊，女孩们经常有这种心思， 哎，有这个占便宜。你说，哎呀， 王林说了，我的快递名叫“谁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 哦， 所以每次接到电话，都超开心的回答，是我，是我。 你说这都是一帮什么人？我跟你说， 就是女同胞给自己起名都这么用心，你看给男的取名， 你男的起名。 挪说了，有一次啊，给我老公寄快递 啊， 地址他公司，我给他的名字留的是“追风少年”， 要多要多俗有多俗啊！ 快递小哥在他公司前台一声吼一吼，哎，追风少年快递啊！他在公司就红了， 哎。 领导拍着他肩膀， 哎呀，好， 听说你就是追风少年呀， 哎呀，还好还好。 公司的未来，你再加加班吧。 好，这个媳妇儿太狠了，你看给自己起名 啊， 是吧？给女同胞给自己起名都是这种的，谁是最美的人？哎，我觉得这种还挺有意思的啊，我回去琢磨个新的。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 你原来叫什么呀？ 我原来啊， 就你现在收快递叫什么？ 我还真就用真名。因为寄到咱们单位， 对，不用真名，因为有一次我用的确实不是真名， 对， 那你不留名，人家更不收， 然后就因为我们底下 有代收的 那个师傅啊，所以一般都放在那儿。然后如果写的是网名的话，他觉得就不是我们这单位的，咱不要啊。再来看一下啊，有位叫施天影的朋友说，我叫施天影，有一次快递员站门口就大声的喊：“帅大姨，快递。 ”这个对，因为师跟帅就差一横， 然后那个 天和大爷差一横， 这个影啊，是新影的影 啊，所以看着 看着那个疑惑的疑似 的，说是太潦草。 哎呀，说我们当时他一喊帅大姨的时候，我们异口同声的说没这人，然后他又重复的一遍地址，一听没毛病啊，后来猜可能是我，从此我得名大姨啊。关键你这大姨吧，你 还是个妙龄大姨， 你还是个帅大姨，你还占我半点便宜，你知道？ 你就哎，你名字有了 啊？要什么？ 姨大帅啊。这不是跟他俩对着 吗？我叫帅姨夫，不能让他， 我的妈呀， 不能光让他占我便宜。 哎呦，你这是占大了便宜了。 好， 哎，生活的苦说是，我现在就用微信名，我以前用真名啊，后边那个字有个字儿，有个花蕊的蕊 啊。 送快递可能写太快了 啊！ 快递师傅老将，哎，什么心儿啊？ 啊，什么 心儿？你出来，他、 那个笔心儿，你出来。来， 这到底是人家少俩心，还管人叫心？ 哎、还有 Lucy Happy 就说了、我的快递啊，只写小张、小李这样的收件人。我有两个电话号码，其中有一个就经常被骚扰，比如说卖房的、贷款的、提升学历的，还有打错的。所以我写的快递上也是这个号码。哦，他弄了俩号码，一个专门用来收快递的， 哇， 也就是说信息被人偷了，他也不怕。啊， 就豁出去一个了， 哎，豁出去一个啊， 那也得是用身份证注册呀，这号码、 哎呀，好家伙， 爽说有同事用他的姓和孩子的小名组成了一个名字收快递， 叫什么？用什么？ 就是他的姓 啊 和他孩子的小名 哦， 比如姓张叫张狗蛋 哦。 当然这个小名已经多年没有人使用了， 对，狗蛋儿、狗剩当年是吧， 对， 都是 孬名好养活嘛。 哎啊，好 啊、可是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是他的快递了 啊。 啊，我现在也准备换一名字，我在思考从大家当中截取一个吧、 是真的 叫芳芳吗？ 今天早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也给起一个啊。好， 哎，你说如果我们收快递名都叫芳芳， 那好家伙，快递公司得找我们节目啊。一杯水说了，我叫皇上，我媳妇儿叫老佛爷。一听 辈儿了， 一听家里的地位就出来了，对不对？啊，好家伙，一听就知道谁买的多啊， 谁买的多？哎，人家还是个宝宝。说我有一个同事，快递收件人叫诸葛亮，每天都能听到诸葛亮，诸葛亮收快递。 哎呀，好， 昨天下班快递这个小哥突然来了，说司马懿收快递。我就想看看下一个名字是谁。 这是看来单位里的同事， 这是硬刚啊，我跟你说 这硬刚啊。这看你叫诸葛亮， 好， 我叫司马懿。哎，好， 你死了再收拾我吧。 哎，谁把司马懿的位给篡了来？ 司马懿 的后代司马昭吧。 对，他就是篡位的，他还篡谁篡他呀？ 就是他们家反正都是司马家的人。 对对 对, 对， 不能叫司马昭。 后来是又被人篡了。 对，不能叫司马昭，那是成别人儿子了。 路人，赶紧查查司马懿的。 对， 家长 这司马懿的死对头啊！再来想一想啊，这好家伙，你 那就是诸葛亮 啊！诸葛亮、司马懿，然后好，你们最后你们单位成三国了啊！这样，下一个叫宋江。 跳出来是吧？ 对，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你的收快递的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买首饰去哪里？菜百十二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安和韩国国脚之间的一些 这个故事啊，我们来看一看，关注一下中超未来的发展啊。 嗯，这两天呢，韩国媒体爆出22岁的全北现代中后卫呢，这个金敏在同意加盟北京中赫国安的消息。 嗯， 说国安愿意花900万美元转会费引进这位韩国国脚，并且提供了一份为期4年、总价值1500万美元的合同，年薪相当于金敏在在全北现代的8倍。 哦。 经核实呢，国安确实对这位年轻的韩国中后卫比较感兴趣，并进行了接触，但还没到签下他的时候。 哎，还没签下他、 那边也是说的有点玄乎。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2018至2019赛季 CBA 常规赛将会重燃战火，北京首钢男篮将会坐镇主场五棵松体育馆迎战广州队，作为接下来连续三个月连续三个主场比赛的首战，那首钢上下十分重视这场比赛，主帅亚尼斯更是率队进行了多日封闭训练，希望能够延续世预赛窗口期的这个之前的连胜的势头啊。 嗯。再来说说朱婷，2018女排世俱杯近日，在浙江绍兴继续进行。朱婷效力的土耳其瓦基佛银行队呢，3局击败了法国勒卡内啊，取得了世俱杯的2连胜。此外，朱婷也入选了2019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的初选候选人名单。 嗯， 哦，确实。确实是非常的优秀了。 嗯 啊，本次中国有2名运动员入选了这个劳伦斯奖候选人这个大名单。 哦 啊，男运动员呢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 哦，这个也是非常棒。他一年内3度刷新了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并且在平昌冬奥会上将该项目金牌揽入怀中。女运动员是朱婷，那她率领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豪取4冠，成就赛季大满贯。 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李宗伟啊。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总秘书黄锦才近日表示，羽毛球名将李宗伟有望在1到2个周之内重返球场进行训练。他不是得癌症了吗？ 不是，关键是多大岁数了？他是这样的，因为9月呢，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宣布李宗伟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的鼻癌。在10月上旬，在吉隆坡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恢复健康了。将力争重返赛场，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 哇，这太了不起了！ 是真的值得敬佩。但我也说，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年轻人来 啊？其实今天还有一篇报道还在那，还在说啊，说这个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复制当年的那个就。李宗伟的时候那种四大天王的盛世时代。 哦，真的是、 可能已经很难了。 李宗伟的岁数非常大了，已经作为这个运动员了。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来来，看看都还有哪些稀奇古怪的收快递的名字啊？ 有的是，阿范说了，我这我跟你们说说， 嗯， 人家给我寄东西都是各种可爱的名字啊， 嗯， 记得第一次快递小哥在前台问我。你是那个美少女战士吗？我就赶紧点头，是我是我呀、 啊！ 小哥直接都乐了。 啊， 当然现在快递小哥已经非常习惯了，经常都是啊、哦，小可爱你的快递，小仙女你的快递，我也特别坦然就收了。锤炼了快递小哥的承受能力， 包括你的脸皮承受能力。 这要新来一快递小哥，是不是还得适应一段时间 啊？好，再来看一下，来那个。牛得水就说了啊、我这个网名啊，快递员、快递名开始叫牛恨水，后来呢总被人问啊说牛为什么要恨水呀、你是水牛吗？水牛为什么要恨水啊？ 更恨不了了。 对啊，说本来想要附庸风雅，想不到风雅这么麻烦啊。后来呢，快递名就直接简单粗暴叫牛喝水啊，网名改的稍微含蓄一点，叫牛得水啊。 好，恨水不成冰嘛。 哎， 齐峰说我的快递名字是胡乱买手。 本来就差不多，所以就取了这么个名字。 嗯， 至于包裹上的快递单都是类似热敏纸的，所以每次收完快递用打火机一烤，哦，信息就看不见了。 哎， 这个你得注意用火安全啊，各位。 嗯，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位朋友要匿名，他说我是做跨境电商的，提醒大家买跨境商品，收件人要求必须本人实名，否则海关过不了。 哦，那倒是， 明天要处理一大堆非实名的客服问题。哦，哎，这个还真是 跨境对吧？ 跨境的，因为我在网上我也买过跨境商品，就是的确是他都得要实名。 那那写了，您老实就填上，您不能说我是美少女战士。 对， 海关怎么查呢？ 对，他得对起来啊。 是美少女，人家海关不承认你是美少女战士。 哎，好，再给你来个芭芭拉小魔仙， 也不承认 你 是什么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啊， 海关也不负责核实这个问题。 对啊，还有， 这个。这太逗了，我写真名快递员老是不认识，仨字除了姓认识，剩下俩都不认识。我们单位的快递员是放在路边大家下去取的那种，然后久而久之就直接刷脸了，快递小哥现在哎就对，这就是你的，那拿走拿走，我根本就已经报不了名字。 哎火，这得买了多少呀。啊，好。还有李佳宁说了啊，说那个俺们邻居啊三年没上班了，快递和外卖啊都叫程总，原因不详，问题是他门禁啊总留的是别人家的，所以我们就天天给这程总开门。 明白， 哦， 就是比如进单元门他有个门禁，他就让你摁别人家门牌号。 哦， 好让这人上来给他送。 这人有点损啊， 有点缺德我觉得，对吧？你天天的让别人开门， 好家伙，关键是你门铃响了，哦，你也不能不，你得接呀，对吧？ 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 你说人家给他开了三年门， 这也是好心， 这程总 对吧，因为人家心疼快递师傅，你说又 对， 也不知道摁哪去，这程总这不诚心吗？ 哎，是啊， 你是不是就叫诚心？ 对，哎，其实说到这儿，我要表扬一个事儿， 哦， 就是前两天我看见的特别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家人生病啊，在307医院，解放军307医院，然后呢在那住院，那个住院，他那个住院部啊门口有一个就保安小哥在那就站着。然后呢，有很多这个快递啊，就会来送。那天我就看到有一个快递站在外面啊，就站在那个玻璃门外面，在这个地方可能打电话叫人什么的。 啊，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保安很大声的在那叭叭叭叭敲那个玻璃门。 啊， 他站在屋里边叭叭叭敲那屋里边。我当时想，哟，这是不是要撵人家？那小哥敲的非常的狠，咚咚咚咚咚。然后那快递小哥也吓一跳，就说：“哎，怎么回事？”那保安小哥说：“你进来。”外面多冷啊， 哦， 哎呦，他说我看你站外面就半天了，你进来在这大厅里边打。 哦， 哎呦，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在想，我当时可惜我没拿手机把它给拍下来，我觉得拍下来要放短视频上肯定这小哥得火， 多暖呀，他这 特别暖心。然后进来又那小哥，那快递小哥说，哎呦谢谢谢谢，你想想这种天，这些天多冷啊。 对，但你也发现这个事儿是这样，如果你光看到敲玻璃就走了，你心里 觉得是你以为他要撵他呢， 哎，而且怎么那么粗暴啊，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但是结果其实他要做一个温暖的事儿， 温暖的事儿， 哎呀 特别好，啊， 看清楚有的时候。 对对，就表扬一下解放军307医院的这位 保安小哥， 内科楼的保安小哥。我们说，如果有这个领导听到的话，可以表扬一下他。 你身体还好吗？ 我还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来，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吧。原创戏《坐标北京》京演集团新作展演季，12月6号到2019年的1月17号举行。这次展演的6部原创作品都是立足当代的现实题材新作，由北京路演集团旗下各改制院团创制。 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的歌剧《檀香刑》近日结束了在国家大剧院的两场演出，指挥家张国勇直棒青岛交响乐团与宋元明、韩鹏领衔的众多歌唱家一起再度演绎了这段发生在高密的情仇家恨。 再来看一下，早在今年9月就有消息称《还珠格格》将翻拍第3个版本，并且作者琼瑶还将担任该剧的顾问，并表示此次翻拍将会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讲述经典的故事，同时还要开发相关的动漫和游戏周边。没事，只要琼瑶阿姨同意，你们做吧。 另外呢，由冯小宁执导的科学预言电影《动物出击》将于2019年2月5号，也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上映。 嗯， 哦，这是 导演这位导演构思和创作了将近28年才打磨完毕的力作， 哎， 环保题材， 这叫科学预言电影啊，这个概念挺新。来，再来看一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即将于下周一在北京卫视开播。王凯、杨烁、董子健还有这个童瑶等主演的《大江大河》，表现了改革先驱们披荆斩棘、勇于创造的精神啊。 另外，2017至2018年度北京市全民阅读综合评估报告日前发布，北京市全民综合阅读率为9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哦，确实，书店什么时候进去都挤。纸质阅读率84%，较上一年度增长了5个百分点，数字阅读率89%。 哦。 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那个诵读小站。 哎，对， 现在还有这个叫小程序。 小程序， 对， 大家录完了以后可以上传，然后呢参与评选。 哎呦，上传可多了， 是吧？好家伙， 好几百现在。哎，当然大家选好的，我们到时候能播出啊。 嗯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看看大家的这个快递名字啊。 这个鱼儿说今天太冷了，是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 哎，好，你先说你那里的。 红豆说呀，以前呀我收快递一直用真名，叫什么娜娜，后来改用假名了，改叫乐乐 啊。 结果快递员说，哦，原来你真名叫乐乐呀。 好呀， 后来我一生气改名叫李白了。 哎呀。啊，还有一杯水，不是刚才说嘛，说我他叫皇上，他媳妇叫老佛爷嘛。 啊， 所以说还有一个梗，这个快递哥问说你是皇上吗？那天我就说啊是朕啊，问我媳妇儿，哎老佛爷，我媳妇儿说是哀家，好家伙， 妈呀，这回答都带着戏呢，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好家伙。 我们再来看这位叫 CC 的朋友说，目前快递名就是 CC， 我一度想改叫二婶来着，但是又怕被人取笑说，哎呦叫的人多，二叔更多， 哎呀， 所以决定准备改叫大姨了。这大姨你也别叫了，连大姨夫都来了。 好，来看一下，小海说了，收件人啊，我的名字你们知道叫什么吗？他叫胡母胡母奴库奴库阿普阿阿鱼。 哎呦，这你得买多少钱人寄快递才给你写这名字。 我跟你说是这样啊，儿子故事书上讲的一种真实存在的鱼，叫胡母胡母奴库奴库阿普阿阿鱼，每次就想到看过就想用这个当快件名，然后快递员基本读不过5个字，是他能读5个就已经不容易了，我就直接读胡母， 这读胡鱼 不行，胡母还是有点占便宜的感觉啊。 胡鱼， 哎， 但是反正你这个，我觉得发快递人得烦死，得写多长啊？ 击打击打啊！ 我们再来看哦，圣天半子说啊，跟你说一下，我的名字是唐僧， 哦， 我老婆是白骨精。 哎，好，举报， 因为他确实姓白 啊，因为举报家暴啊，有人家暴啊， 这不是家暴的问题了吧？ 哦，对对，他是唐僧，他不是孙悟空啊， 对 啊，吓我一跳啊， 是白骨精，可能要。食其肉，寝其皮。 好吧，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珠来 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七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一旧换新七折起。当代商城中关村店会员双周八火爆进行中，12月7日至9日，大部分商品满300最高减150元，会员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惊喜开门送。当代商城会员盛宴邀您共享。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给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的介绍。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呦，今儿这天可真是感觉都快冻透了啊！然后，未来这种寒冷的天气还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这个低温持续，会到明天后天。然后呢，这是下周一开始，气温呢会逐渐的有一点回暖。那么我们先说一下今天这个重点呢，就是说大风和持续的这个降温天气。由于北京近期呢是频繁的不断有冷空气入侵，这个气温是一降再降。今天早晨南郊观景台的最低气温为-9.7度，这是今年入冬以来的一个最低值，也是近10年，这个气温就是同期气温里边的一个第二低的一个这个气温值，这个第一低的是2008年的12月上旬有一个-10度。那么其次呢，就是近10年来，就是今天这个气温最低了，是这个-9.7度。那么这个全市20个国家级气象站中，今天早晨是一多半以上的这个最低气温都在-10度以下。这个怀柔汤河口气象站的这个最低气温更是下降到了-20度以下。再加上今天有明显的这个风寒效应，天气可以说是这个寒冷有加。那么昨天上午10点30分呢，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一个持续低温的蓝色预警信号，外出呢请大家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并且今天是仍然处在这个大风蓝色预警和这个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这么关于这个风的问题呢，是今天平均风力是4-5级，阵风在7级左右，这个风力最大的时间段呢是在今天中午前后，这样的话外出请注意防风，请远离不牢固的物体，以免这个出现意外，也要这个注意，就是说，因为这个连续的刮风天嘛，这个森林火险等级是上升到了2级，属于是高度危险级。这样的话，就是风干物燥，物体易燃，也要注意这个用火用电的安全。 同时呢，这个天气寒冷，还要注意这个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空气十分的干燥，白天最小相对湿度可能会降到10%左右或者是以下。还要注意多喝水啊，注意这个护肤保湿啊等等这些问题。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双休日这两天的话，就是说还是以晴为主，光照和扩散条件都很好，风力是逐渐减小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在冷气团的控制下呢，气温是显著的偏低。特别是这个周六，最高气温是-3°C，最低气温是-10°C，就是说这个最低气温，就是在-10°C呢，会连续的三天，就是今天夜间、明天夜间还有周日的夜间。这三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都可能会在-10°C，可能就是今天夜间或者是明天夜间更可能会降到-10°C以下，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在咱们这个同期历史同期里边，也就是12月上旬，这个近10年中可能是一个最低值，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大家呢就说这个天气寒冷呢不言而喻了，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这是一个主题。那么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就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也是风大天寒的一个天气，尤其是呼和浩特，气温更低，最高气温今天是-13°C，最低气温就是-22°C，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比北京的这个天气呢明显的要冷，就全国来说的，就是下雨的地方呢就是比较多，主要是在长江沿线以及这个江南地区。其中这个省会城市中有这个重庆、贵阳、昆明、成都，杭州、长沙、南昌、上海、福州，海口和台北都是有小雨的天气。除此以外呢，像南京、武汉和这个合肥，这有可能是出现的雨夹雪的天气，需要注意这个降水对旅游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西北的乌鲁木齐和东北的沈阳、长春和哈尔滨，这个最高气温都是-10°C到-15°C。就是这些地方呢，就是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0°C到-15°C，夜间的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19°C到-22°C，就是说这个天气十分的寒冷。如果是去往上述地区的话，那个就是要更要注意防寒保暖了。 好的， 这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好，再见。 好，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挂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需要注意的是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西五环香泉桥到晋元桥北向南，西五环宛平桥到八角桥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西向东。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的。另外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桥南下桥处有故障车，也请后车注意避让。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伴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哎，马上把我们的老朋友何鹏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鹏鹏。 好，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因为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哎，又请来了旅游专家，当然要说说旅游的问题。 对，今天太冷了，太冷了啊！这来的时候给我小脸弄得红扑扑的。因为中信旅游呢，在这个。这么寒冷的冬天，对，给大家送上一丝温暖啊！什么温暖呢？是肯定是能够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带着全家一起出去玩。那么中信旅游呢，这个叫暖冬会员回馈日的活动啊，还有3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敲黑板划重点，那个在中信旅游北京的50多家门店正在非常盛大隆重的举行的是中信旅游的暖冬会员回馈日的活动。我们每年的年底啊，都会以年末大促的方式，把很多的旅游线路、旅游产品以特别这个优质的质量和特别低廉的价格，或这个送给我们的会员朋友们。所以一直呢，这周呢也是一直在我们出发吧的节目上一直跟大家做一些节目的预告。所以最后呢，就是在本周的周五，也就是最后的3天的这个活动日的这个的早上，跟大家再次汇报一下我们这个还有的产品的余味。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对哪个产品感兴趣，抓紧时间行动，动起来，对吧？咱们就从由近及远的说吧。 好，当然如果一会儿鹏鹏说到了哪些你感兴趣的线路，或者是这个你想要参与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详情的咨询或者是报名。来，鹏鹏请开始你的表演。 那么那个这边我看客单价最低的呢是999元的一个新疆乌鲁木齐天池吐鲁番鄯善双飞5天的行程，在12月16号和23号。刚说完电话就响了，特价999元，我们的听友应该是早就准备好了。然后呢，这个国内产品呢也会有很多，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季节去到冬天玩雪乡的这个哈尔滨亚布力雪乡双卧6天呢是3680元，然后去到温暖一点的这个西双版纳，云南西双版纳的价格呢是3799元，腾冲瑞丽芒市双飞5天呢是3280元。如果想去厦门做鼓浪屿过一个比较小资的周末，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厦门双飞，价格是3680元，这个日期是跨元旦的，我们在12月29号出发。同样跨元旦的在这个外边过元旦的产品呢还有哈尔滨亚布力雪乡双卧6日，价格呢是3680元。所以这些呢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国内的线路。如果呢大家想就是独立成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进行咨询。因为中信旅游呢今年一直在做一家一团的一个产品理念，就是我们一个家庭，然后我们单独会配司机配导游，然后在那边单独给您算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半定制的服务，但是价格却不会很贵。像这个澳门环鹿岛鼓浪屿双飞5天一家一团的价格呢是4760，芒市腾冲瑞丽双飞深度5天价格是3880，寻觅大理这个双飞6天价格是5680。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跟刚才我说的团体的价格其实没有差多少。 对，可以拨打我们两个直播间的电话。 对，65158199和65158299，然后呢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对，一家人比较容易玩到一块去，吃饭什么都很熟悉啊。 这个是这一家一团的概念， 对，在一家一团的概念。然后国内产品呢，其实我们在2019年的1到6月份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这个宝岛台湾环岛印象环岛八天，价格呢是3399元起的买一赠一。大家如果在1到4月份去呢，就是3699，在5到6月份去呢是3399，每个月呢都有100个名额。环岛78天的行程，我们包含了台北101的登顶，这是一个这个环岛台湾的行程。然后还有呢，去到这个印象普吉岛，普吉岛海航直飞，在3月份的时候是1999元，1999元。这个呢是有一个不包含999元的自费，我们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其实也就是不到3000。不到2000， 对，1999，还有一个999的， 对对对，不到3000，对对， 不到3000， 不到3000，不到3000，可以去趟普吉，算是就算是一个全含的价格了。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金牌泰传奇无自费7天的是2999元，然后3699元可以去到东马来西亚的璀璨沙巴，3999元可以去到迪拜，炫酷时尚迪拜6天。这就是比较近一点的出行目的地给大家的一个名单吧。然后再稍微远一点呢，大家还可以说体验得到，就是说我们5999元就可以去到了美国西韩品质4成。美国西韩在2月份，美国签证呢现在也是一个10年多次的签证，大家可以呢抽空到美国使馆提交一个签证的预约，我们也可以帮您办理这些手续，然后拿到签证之后就可以给自己安排一次说走就走的美国行程。5999元飞行大概13个小时左右，去到这个大西洋彼岸的那一边，我们可以在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旧金山体验一下美国西海岸的品质慢调生活。 好，那个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啊，像那个齐峰说了，每次鹏鹏来我都特别想要冲进直播间，然后让鹏鹏你不要说了，你说的好多地方我都想去，但是没时间。然后我说种草种的都成草原了，那个恨呐啊。没事，我改天要跟你说鹏鹏什么时候走，你可以在门口堵他， 就是那个恨水了嘛。 我觉得听完刚才您说的那种草种成草原， 草原啊， 对，家中一定有一匹野马。 但是陈光问说，你刚才提到这些活动和内容，官网上能不能查到？就众信的官网上。 众信的官网上应该是有一个主界面的，您可以去官网和 APP 上都可以查到。我们众信旅游的官方网站、众信旅游的 APP 加众信旅游的50家门店和众信旅游的电话10109898，都是持续为大家提供所有的服务的，一模一样，没有区别。 但是我说实话，我每次打开这个旅游网站的这个就是 APP 啊，我总是看不出来。就是 找的那些， 对，找的哪些？ 因为太炫了， 因为感觉就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不像鹏鹏每次来到节目当中，他把就是能挑出来的特别优惠的、真正的这个有折扣的都跟大家说了。所以各位，另外呢，如果你也实在是看不懂的话，你还可以在10号之前去到门店里，对吧？ 对，去到门店，众信的门店在北京50多家，基本上遍布了北京五环以里的大大小小的各个角落吧。然后您可以找到您身边的像我一样的旅游顾问 啊， 不一定有我帅哦。哎呀。 50多家旅游顾问集中起来打， 对，更找不着鹏鹏了。 哎，好，那个所以说一说啊，继续给大家介绍还有哪些重磅的回馈活动。 那个刚才说到是美国、欧洲呢，其实众信旅游这个在明年1到3月份会有4999元的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样的行程，3国12天、4国13天和3国10天的行程，给大家准备的呢也是非常具有这个价格再价格再低再低再低的一个价格优惠，4999，不到5000块钱，相当于如果您把时间能够错开的话，您花10000块钱可以先去一趟法瑞意玩一个12天的行程，再花5000块钱去一个奥匈节再玩一个10天的行程，那相当于您花了10000块钱玩了20天，跟市面上那些比较普通常规的花10000块钱玩12天的这种13天的这种行程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这玩这么多国家，然后这么多天才10000块钱。 对，相当于您是用了这个别人用一次的钱出了2次国，然后天数呢比别人延长了1倍。对，刚才这是一个10000的组合啊，突然激发了我们可以搭出来好多个10000组合。比如说这个10000组合是欧洲2次游10000。那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台湾、普吉、那个泰传奇，还有这个沙巴和这4个地方加起来正好我估计也是10000左右。对吧，我们可以来一个10000东南亚，您可以出去玩3到4次。再可以来一个10000欧洲，然后可以玩这个2次。然后再可以来一个这个15000左右的 中东非这样的区域，比如说我们有迪拜、埃及深度十天，那么是7999元；土耳其地中海蓝色之梦十一天也是7999元。然后还有呢一些深度一地，比如说德国一地的行程啊，德国金牌德国一地深度才卖6999元。然后还有西班牙一地深度乐活八天卖的是7999元。那再往上的话，9999元，大家可以去法国一地啊、意大利一地啊、瑞士一地啊、英国一地啊，这些深度一地的产品都不过万。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和自己假期的安排，给自己今天在直播间拨打电话，然后留下您的这个一些信息，然后我们的旅游顾问呢会以您的出行时间和您的出行情况帮您量身挑选一个适合您的旅游线路。 好的，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这些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些这个众信年末回馈的重磅的消息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预定等等的，欢迎大家拨打电话。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三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Red one, hey, hey! Shawty got 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started tickling the way she drop it low. That thing got me wanna spend my money on her. She get it.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别忘了我们的两部直播间的热线啊，6515-8199和6515-8299，有这么多优惠的这个出行组合，您完全可以给自己明年的假期做一个提前的打算啊。那当然还有哪些这个好的去处，让鹏鹏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 嗯，就在我刚才做这个直播活动的这个期间，我们的产品经理一直在丰富我们的爆款表格啊，比如他又给我发来了经典斯里兰卡5晚7天买一赠一，在一月和三月有团期，是9999两个人。那么 9990两个人去斯里兰卡， 对对对，相当于一个人是5000块钱。然后还有呢，这个尊贵巴厘岛5晚7天，这个价格呢是2999元，这个是五星的英航进行的直飞。印象日本本周7天在一月份的价格是4980元，东航的名古屋往返，然后25人的团。这些呢都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刚刚又增加了一些项目，还有魅力尼罗河埃及尼罗河游轮迪拜深度13天，价格是10000块钱一个人。如果大家想在这个季节看一场非常绚丽的北极光，北极光之旅、北极光之约、神秘阿拉斯加、浪漫西雅图、半自由行8晚10天，在2019年的1月份、2月份、3月份出发，13800元每人。 哦， 去西雅图看极光，我记得我走这个行程的时候花了26800，我一会儿再跟产品经理聊一下怎么回事。 哇，这整个对半卡啊， 是对半卡了 啊。 所以这些都是，就是无论是您在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节目中有一些哪些您喜欢的线路目的地， 激起了你对旅游的一些想法，然后和自己年假的一些这个消费的冲动， 哎， 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进行预定。如果刚才那所有线路里没有呢，您也可以登录众信旅游的官方网站和众信旅游的所有门店，这个进行了解和咨询。因为众信旅游全线路产品在这个期间都会做一些优惠的回馈活动。那么我这张表格上呢，刚才我说到的只是这张表格上五十分之一吧， 哦， 还有很多，比如说像什么澳大利亚大洋洲的线路、北美洲的线路、中东非的线路、日本的线路、欧洲的线路、长线游轮台湾，然后东南亚海岛这个游轮的线路全都在这张表格上，大家可以到门店里进行了解和咨询。然后并且呢，众信旅游的这个春节期间的所有的这个出行计划已经全部上线了，如果你想春节的时候给自己安排一个假期，和家人一起去海外过过年，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众信旅游的所有的这个产品春节计划。那么并且呢，在这个2018年一直持续火爆的是我们当年持续推了一周的这个众信旅游的亲子年票，这个也是价值14318元的一个收纳了北京80多个景点的一张亲子年票，在众信旅游仅售188元一张。然后有了这张年票呢，相当于您可以把2019年的所有周末全部都可以这个安排掉了。 我跟高磊已经一人买了好几张了啊，因为这个的确是他那个年票里边包含了很多景点的门票，就是这个比如说去滑雪，滑雪场他那里边有好多滑雪场，你可以这张年票可以每个滑雪场去一次。 对， 光这些滑雪场的门票价格就不止100万。 亲子吗？你有什么 领着高磊啊 跟大家可以说一下，我们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个景区可以里面有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迷你世界、青少年职业体验馆、奥林匹克塔，这三个门票加起来应该得500多了、然后还有慕田峪长城、奇乐堡这个冰雪王国、八达岭梦幻长城球幕电影和爱卓探奇乐园，这是七大主景区，我们可以在七大主景区里面选三个进行体验。然后还有儿童乐园、艺术创想、人文生态、乐趣运动、冬奥风暴、精彩户外温泉戏水、缤纷课程等很多的这个在里边，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进行预定。之前没买上的、没买够的，还可以赶紧享受到我们这个优惠，买一张188，买两张以上178。那么对，然后众信旅游的这个2019年的金珠外币红包呢，也是上市了。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外币版的红包，上面有一个0.1克的金珠，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一些外币的收藏。 今年有 金 珠了， 对， 这个外币红包我买过， 哦， 它会有一个压封膜，然后上面还会有介绍哪个国家货币叫什么，大概比例多少。 哦，对对对，这个都很有意思， 啊， 所以 非常漂亮。 这两天呢，大家赶紧去到众信旅游的门店进行了解和咨询。那我们还有很多的礼品给到大家。 好，那到时候详情您可以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一直开到9:30啊。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近日，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和大湘银行联袂发行的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正式面世。据了解，该套纪念钞是首枚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更为独特的是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所以也被称为贺岁纪念钞。一经发行便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对此发售中心的胡老师也进行了分析。 首先呢，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首枚猪年纪念钞，符合了藏头不藏尾的收藏定律。其次，该套纪念钞是市面上难得见到的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又被称为对钞，这是稀缺和难得性的表现。第三点，猪年纪念钞的价格非常低，只要99元一对，准入门槛非常的低。最后呢，纪念钞本身的寓意特别好，所以很多朋友呢把它作为一种新颖的礼物送给亲戚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呢准备在过年的时候当做压岁钱送给孩子。 目前猪年纪念钞正在预定中，价格为99元一对，发售中心统一订购电话为400-919-9969 400-919-9969。因数量有限，订购将采取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的方式，发售电话是400-919-9969 400-919-9969。发售电话最后来播报一遍：400-919-9969 400-919-9969。收藏需谨慎。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